好啦，头先我哋讲过，阿素伦一上嚟，就决定话，我要改革。点知遇上大丑闻，系咩丑闻呢？就咁，佢为咗一上嚟，佢为咗要买免山岳派，即系佢出生嘅地方，就同啲或者同埋有大部分贫农，佢又咁样，我嘅决定要减免呢个借贷。你借钱唔使还，一系话借钱唔收息，或者低息贷款。 咦，咁咪即系似而家呢个大陆嘅经济咩40,000亿咁样放宽嗰啲喎，先系系嘛？ 系咁，但系咧，佢将呢个呢样嘢度出嚟嗰阵咧，佢又话佢同佢啲朋友讲咗， 系 佢同啲朋友话嗱。大家听住咯，我咧就决定就咁样做，你点睇啊？咁佢啲 friend 咧就觉得哦，就不动声色。一听到哇，佢而家上嚟第一件事原来咁做啊！于是即刻去问银行借钱，即系当时冇银行啊，梗系问有钱佬借钱啦。咁借钱咧就买咗一大扎田地翻嚟咯。 系，系，跟住想撇账啊，谂住啊。 吓，咁啊，当佢一讲话撇账嗰阵咧。嗰啲有钱，嗰啲借咗钱嗰啲就话你个仆街，你个贱人，你收咗人几多钱？ 哇！ 呢班友仔而家个个发咗大达，即系阿梁锦松买车事件嘅翻版。 系咯，一样嘅啫。 一样。咁啊，阿苏伦就百口莫辩咯。唔系，我咩都唔知啊。你仲话唔知？咁即系未一开头已经得罪咗人。咁啊，佢唔理啦。啊，话我唔知啊。你有本事斩我杀佬啦！我嗰个有最高权力，你吹我唔涨。是你哋俾我嘅，我而家我有最高权力，咁点啊？咁啲人出唔到声，条气唔锯，咁啊已经碰壁啦，即系一上嚟已经俾人刮佢，但系咧就佢获得到平民嘅支持，呢样系好， 因为人对平民个数量多啲啊嘛。 啊，一嚟系咁，二嚟系佢点讲啊？佢用系可以用平民嘅力量去压翻住你班贵族咯。佢写嘅诗入边有其中有一首。啊、即系原本佢，我哋讲翻佢嘅诗，佢嘅诗原本系好多失传嘅，但系喺1920几年嗰阵咧，有人喺埃及揾翻一大扎紫砂草纸，吓、啊，Pyrus 摆咁多年， 嗰、那个系啊，系因为系 几年噶咯， 系，但系因为沙漠干旱啊嘛， 哦， 沙漠气候干旱、okay. 就揾到阿里士多德所写嘅叫做雅典政制。就引述咗好多素伦嘅诗句，所以佢啲诗咧就重见天人。其中一首咧就系话：我系手执两个盾，就唔俾你啲牛鬼蛇神侵害国家，亦都唔俾你打斗。呢、這个就系佢成个嘅中心思想，要建立一个真正嘅国家制度。咁啊，所以咧佢。当然啦，任何一个国家制度就要起一个中央行政系统，即系要 政府， 佢开即系个政府，佢就开咗一个政府制度，就系、是、开大，就系、是、开议会。 哦， 好啦，咁我哋首先要讲一讲个议会先啦。佢首先就将成个雅典公民就开咗四区， 系 就分就跟佢哋嘅财富就开咗四大阶级。 哇， 吓咁啊！咁就 total 16区啊，成个雅典公民就开公民大会，就首先咧最有钱嗰三个咧，就组嗰三个区即系最有钱嗰三个阶层啊，喺个四个区入边，最冇钱嗰啲人咧就冇权力嘅啊，就去做呢个四坡呢个400人嘅议会，就而最有钱个阶级吓。啊就可以去做首长，佢当时有九个首长吓、啊，叫阿坎，有九个首 用钱嚟到去即系咩？点分开佢哋嚟到？ 系咁我哋讲下佢呢佢最紧要就系嗰四大阶级，第一个阶级咧就系、是、叫做 pedagogy medimoi 吓。即系嘅意思咧，就系话佢当时就系话你拥有个田地又好，船队又好，做贸易又好，你有一个 measurement 噶嘛？当时系嘅银两，佢系用重量计嘅，吓、啊、呢、这个叫 pedagogy medimoi 咧，就即系有500个单位，一年可以搵到500个单位以上嘅财富嘅人，就系、是、第一级。 咁喺当时嚟讲嘅，即系李嘉诚、李兆基级数嘅人嚟噶啦。 系 吓，咁啊，依啲人咧就可以做到九首，你可以选有资格选做九大首长。 系。 咁第二个咧叫 hippies， 即系骑士，即系你打仗嗰阵咧就唔该你就你可以做 cavalry， 即系你可以做呢个骑兵。即系等于而家你可以出钱整一只法一架法拉利行来行去咧，你就可以做，你就系第二阶级。 系因为你自己有买只马啦，养马啦，同埋呢个有呢个武器嘛。 系啦，咁啊，而第三个阶级咧叫 Sugata， 咁咧你可以当做意思解两只牛，你屋企有两只牛嘅财富，就大约系有200个单位嘅。 系 plus。咁啊，第二个阶层就要有300个 knight 啊，即系骑马嘅人就有300个单位嘅财富。 系 吓，咁啊 ，Sugata 咧就要你有200个单位 plus 嘅财富，200至300，你当系一个自耕农。咁如果你系你有自耕农咧，你就唔该你自己打仗嗰阵咧，就啲重盔甲就系由你自己去做嘅。 即系自备武器。 自备武器就有重盔甲。 系。即系好似咁，中国啲富农噶嘛，以前啊， 系中国嘅小农， 富农有分两只噶嘛， 啊咁啊系富农咧，咁啊而最后个阶级咧就系由冇钱到199， 系啊 个单位嘅，即系叫 fetus 吓，即系自己都唔够自己养啦，啊耕田耕完田仲要帮人耕吓， 呢个咪即系无产阶级啊？ 无产阶级，如果是以第时罗马人的眼光就是无产阶级。咁其实佢依一个做法咧，即系等于中国汉朝嗰阵将人分九等或者十一等是一样嘅，系用财富嚟分你个人嘅高低。 系， 嗰种情况是一样嘅。咁如果大家睇我哋嘅 YouTube， 你会见到，虽然最低嘅阶级系冇办法做到400人议会，啊无产阶级你都要自备武器噶，如果打仗，即系准备一块石头啊，一啲绳索啊，去抌人，你都要做嘅。 系， 系，即系大佬连石头你都唔执，你仲话你自己系公民？咁啊，大家或者会问啊。咁你点知道佢个吓佢财富有几多啊？咁素伦为咗咁样做咧，就特登就做咗一次好大型嘅人口普查，去查你嘅财富有几多。咁啲人听到财富越高啊，权利越多，当然系咪有咁大报咁大啦？系咪？ 借翻嚟，好似嗰阵时欧盟噶嘛，欧元区噶嘛，完全啊啲细国家嗰啲欧珠五国嘅报大数啊，咁你自己啊？ 吓喊啊！咁保大数都要做到头三阶级啊！如果唔系点入议会？入到议会啊，唔单止威啊嘛，有权力噶嘛。 系啊， 吓咁啊，而你所有阶级嘅人咧，都可以去做呢个平民嘅法庭嗰度，就做呢个法官，即系开陪审团啊。 哦，系、哦，即系陪审，即系我而家即系玩英国嗰套制度差唔多咯。 系啦，做陪审团或者即系佢哋当时叫自己做法官啊。 O、okay. K， 即系陪审团啦，其实系。咁但系咧喺佢哋之上，喺九首长、九个阿奎之上，同埋400人议会之上咧，当你入到个议会同埋九首长，如果发生 homicide， 即系谋杀案咧，你就有权去呢个战神山嘅会议嗰度开列席，开法庭做最高法院啦。即系话要审一啲好高阶层嘅人，呢、这个就系佢嘅佢嗱，阿苏伦，大家睇见阿苏伦呢个改革开呢个咧，就同斯巴达嘅唔同。斯巴达嗰个系好简单，不过佢斯巴达人嘅精神就系 check and balance， 互相监察， 系 啊，将个国王嘅权力减到最低啊嘛， 好似坐监一次 吓。而苏伦嘅情况就系话，但佢系话你。第一就是要全民都可以参与这一个制度。即使你没有钱都可以参与这个制度，但是你没有权。第二 就是说你拥你的权力拥有的来源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贵族了，而是依靠你的财富，你有财富，你财富越多你就能够用加入政府获得最更加高的权力，而不是以你自己的血统出身。即是当时有很多人、啊、包括好像说苏伦的老豆，苏伦的老豆是没钱的嘛，但由于自己有血统出身，所以他可以列席战神山会议，即是最原始的会议的议会到几个人，但其实是一个没能力的人。 哦， 但是现在变了，是啊，现在你是有财富，你有财，他们当时是这么想的。如果我们现在这么想，就是说有钱大晒咩，但是当时的人是这么想的，你一个人能够找到财这么多财富，打理到这么多财富的人、啊、好像李嘉诚那样，哇，管成万人的公司，就是说你有一定的能力啦，你有一定的能力，你也都即可以管好这个国家啦，他们是这样想的嘛。 好像当老侵那样吧。 是啊，对，这个 Donald Trump 的想法，哎，他可以管这间公司，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贱人，但是他仍然都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这个是他们的想法来的。 哦、 而于是就变相说有一个有能力的人去管理城邦是多于由于、我老豆很威的，但其实这个无能的人去管理城邦。 咦，那不是老董自讲是吧，一模一样。 点是 好像董建华 跟哪个一模一样， 好像董建华自讲的一样，商人自讲的 商人自讲嗰阵一模一样，即系佢，但系啊，冇忘记董建华系破产嘅。 你唔好讲，Donald Trump 都破过产，系。 但系Donald Trump几得悭起身嘛？董建华系靠人哋起翻身啊嘛，Donald Trump 系撒赖起翻身啊嘛， 靠党起翻身嘅。 系，咁即系依而由依一个吓、啊、议会制度可以见到。苏伦是很着重这个商人治港，这个就是他，即是商贸治港，商人治港，因为由你因为是以你的财富来，以你的财富来做这个政治的地位嘛，即是说你他是一个商人的议会，即是近似于英美式的议会的原型，跟这个斯巴达的农民议会式的原型是完全不同的。 即是比较有啲权贵、有啲钱、有啲知识嘅人去管治个国家，而多于而唔系斯巴达嗰啲靠农，即系全部靠呢个农民为 主。或者大家都，我哋上集都讲过啦吓，斯巴达人系用声音嚟决定选票，唔系用， 即系好似共产党咯，无产阶级治国啊！ 啊，无产阶级呢、這个就资本主义治国。 系呢、这个资本主 义，呢、这个就雅典嘅咁啦。咁之后就讲啦，苏伦呢个商业上个白农业嘅界限，所以佢就好着重贸易， 因为佢自己资源有限啊嘛，佢靠贸易去攞更加多嘅资源嘛，即系好似之后犹太人咁咯， 系啊， 或者英国人咁咯， 系，但系最。最紧要就是他本身是靠做贸易，白手兴家的嘛。 系， 咁所以他就咁啊。首先他就留意到当时雅典就成日要向外买粮食嘛，所以他就提出粮食一定要自给自足，唔准你即使你是丰收年，你唔准粮食外销， 即要储粮。 粮食不得外销，要储粮。咁而唯一能够出口的唯有出口的物品就是橄榄油， 我奢侈品。 除了橄榄油之外，就不给卖其他东西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橄榄油在当时来说是、都算是奢侈品的一种。 即是要经济作物就可以卖，这个粮食作物就不可以 卖了。是的。是的。我们兜远一点说，有一则、商战的故事是关于橄榄油。咁有一个人同喺呢个土耳其嘅希腊城邦，有一个人叫做泰勒斯，就系同阿苏伦齐名嘅。咁佢自己有少少钱嘅，咁但系有一次有条友窒佢，就话：，即系读咁多书有差用咩？你又穷又剩嘅，有个有钱佬窒佢，咁佢嬲起上嚟咧，系啊。咁 这个泰勒斯一嬲起上嚟咧，就夜观天象，即系佢留意天文。佢呢个泰勒斯系劲到连月食、连日食都计到出嚟，所以佢系计到嗰一年嘅甲榄日就会大，就会丰收，于是就不动声色就向呢、这个。其他商其他就去租晒所有揸甲榄油嘅机， 系 咁啊！当嗰年嘅甲榄油大熟， 系 啊，佢啲人咧就要揾揸甲榄油机啦， 系 咁啊！发觉原来已经全部，因为佢要喺个季度之前揾噶嘛， 系 吓、啊，就已经俾阿泰勒斯租晒翻嚟，成个城嘅甲榄油机俾佢租晒翻嚟，系我噶啦，你吹咩？你个个俾钱我，就发咗大达嘅。 呢、这个咪即系呢个近代呢、这个啊炼石炼油嗰、那个几嗰、那个公司啊 Standard Oil 一样咯， 即系点啊？ 阿老萧好常顺即系好顺上嗰位商人啊 ，Standard Oil 嗰、那个诶边个 Husky Oil 啊？哦 ，Rocky Fella 就好纯粹，佢就因为佢系独占晒成个诶。炼油嗰个技术仲系生产噶嘛？ 哦，即系有啲似而家阿侵侵捉住中国嗰个芯片啊，系咪 啊？都似啊，都似。 系啦，嗰种情况啦，佢就阿泰勒斯系咁样发咗大达嘅，而嗰啲赚取暴利嘅甲榄油商就俾佢搞到一波一碌，咁样可以知道甲榄油嘅价值系几高喺当时嚟讲，即系基本上甲榄油系一个。你点灯都要用橄榄油嘅， 系咩？嗰阵时用橄榄油点灯啊？咁我唔肯 定。系，即系食同埋橄榄油点灯，据我所知系嘅。咁但系佢粮食橄榄油呢样嘢系成功嘅，但系粮食自给自足都系失败嘅。 因为始终太细嘅地方冇得翻。 系。咁啊，而第二，佢对经济另一样嘢咧就系咁，佢对佢系。佢同後期嘅雅典唔同嚇，佢係促進移民入境。佢話只要有能力嘅工匠，你就可以歡迎你移民雅典。我俾個公民籍你喺一年內， 一年內， 即係佢揸 fit 揸一年啊 嘛。OK， 佢揸 fit 揸一年，佢之後發生咩事係唔知道嘅 嚇， 佢、自己冇辦法控制嚇。咁啊，但係由於有出色嘅工匠咧，就令到雅典嘅产物就变成高档货，咁啊后期曾经有人去到呢、这个意大利伊特鲁里亚人 Ancuston 嗰啲古墓啊，就发觉竟然入边有一个雅典嘅特色嘅黑色陶瓷器做陪葬品， 系 咁对于当时嘅伊特鲁里亚人嘅风俗。唔系靓嘢就唔会，唔系高价嘢就唔会陪葬嘅贵族墓。 呢度努里亚人都系有比较上有文化噶嘛。如果喺意大利半岛嚟讲就系，应该 系 识货咯，即系简直个识货。 识货，佢系同希腊人争霸意大利，但系就亦都系受佢影响。 系啊， 吓咁，所以由此可知，希腊人佢系沿用咗呢、这个。阿苏伦出嚟嘅国策就系我哋专出高价嘢，即系等于美国出芯片卖俾全世界， 系啊， 一模一样， 系啊， 就 系 咁啦， 垄断咗成个高最高阶嘅市场咯， 系啦，最高阶嘅市场就咁样发到 bling bling。而讲教育咧，大家都知道雅典人嗰啲教育成日就话唱歌啊、跳舞啊咁啊吓。大家成日咁听，但其实佢另外有一种教育系阿苏伦教嘅，立咗条法例出嚟就 系 话，你哋嘅长辈、父母、父亲唔系母亲啊，父亲一定要教个仔点样去做贸易 ，how to trade。 咦，今次犹太人嘅， 系 犹太人教嘅系咁嘅。 吓、啊，即系阿苏伦，佢系一个商人，靠商人起家。佢成个政治改革、经济改革就系佢睇通咗雅典系必须要靠海，必须要靠贸易嚟发展。 贸易民族咯，佢冇办法生产到大量嘅必需品啊嘛。 啊，佢个命脉系在于海，呢、这个就系 阿苏伦睇咗出嚟，呢个国策一路启发到雅典，后尾变成霸权，就系由苏伦嗰阵打下一个基础经济嘅霸权，就系呢度开始做嘅。 系呢个后期英国都抄到足喎，吓呢个英国啊大不列颠啊王国嗰阵时都系咁样嘅。 可以咁讲系一样嘅，因为其实两个都是类似，因为入面他们自己不得嘛，那个产量不够嘛，你一定要这样做。 现在一样咯，你情况一样咯，你殖民地武器之后，你整个帝国中心就很崩溃咯，跟英国一样。 你必须要有入面有工业，然之后靠 trade 去赚钱，这个是苏伦的想法。咁啦，吓，咁啊。虽然佢嘅议会嘅组成基本上同斯巴达人一样啦，吓系以等级分制，然之后组成民兵打仗。第时再一次改革嗰阵咧，真正嘅民主改革嗰阵，佢最低层阶级嘅人咧，个个走去做水手搵钱嘅。 哦，就 系咁解啦。 即系雅典海军咁强，就因为啲人唔走去耕田，就走去。做海军做水手 系啦，咁而且你做海军咧就俾钱你。 哦，系啊，同埋人工当然高啲，有分章啊嘛，同埋你有你吓贸易嘅话有得分噶嘛。 系啊，依个就系佢即系佢打下嘅。而苏伦另一样嘢最重要嘅咧，就系佢将佢所定嘅法律写成一条一条嘅条文。由于佢你嘅平民可以走去做法院噶嘛， 系 吓。我想你讲过，所以佢将个法律写成晒，就一条一条条文俾晒你啲，俾晒你嗰啲人。嗱，你哋有乜嘢就根据条法律条文嚟讲数。 哦，啊，有呢个基本法律个概念就开始有啦。 系啊，就授予咗当时雅典人基本上，我一路都讲过，我上一集讲过，当时希腊人嘅特色就系无法有天。 系啊， 根本冇法律嘅概念。 用德尔菲神嗰个神殿嘅神谕嚟到，即系变成个法规嘛。 系啊，依个斯巴达人就走呢条路，而雅典人就走另一条路。斯巴达人头先我哋讲过啊，莱克格斯话我讲嘅法，我哋定嘅法律唔好变。点解唔好变？就系因为莱克格斯根本系冇写低啊嘛。 哦，即系靠口传啫。 靠口传嘛，嗱呢条神谕 讲晒。 我讲晒，而家我走咗啦，大家就唔好改啦。 系咯， 咁啊，雅典人就唔系阿苏伦就嗱，我写低咗，大家根据做，就俾咗个最基本嘅法治观念佢哋去做啦。 我都好啊， 尤其是喺法庭，大家有乜争执咩？嗱，条法例写紧个乜，大家跟住做啦，唔好搞啦。就系我哋到而家嘅最基本法治观念就系嗰阵造成嘅。 哦。即开始有惯，即系有惯例啊，有惩罚嗰啲就系咁样啦，开始嚟。 就 系 由佢哋嗰阵开始嘅，即系之前当然有巴比伦嗰啲影响，但系西欧罗马受佢影响噶嘛。 系， 就系咁样。好啦，咁啊，即系苏伦喺一年之内做咗咁多嘢，基本上可能系佢一路暗中观察，谂咗好耐，应该点样做，点样做，终于佢攞到呢个位。当佢完晒一年嘅任期啦，佢就同大家讲：我而家离开雅典，自我放逐十年。啊，我周游各去玩啦，你唔好嚟搞我啦。 系，即系嗰次完成任务啊，等我可能我想试个系统自己行啦。 系啊，咁而且佢知啊得罪咗好多人噶嘛。 啊，保命仔， 保命仔就走，而且同佢哋讲嗱。总之我离开了十年，你们自己在这里 run， 跟着这套法规来 run， 你们授权，你们战神山会议呢是一个由神话前代传下来的一个机构来的。是。那你们给这个权力，我现在给回权力你们了。你们要我做改革，我做了一年 了。 是。拜拜。那他就周游列国，走去到处学东西，他首先去了埃及那些地方去学怎样祭天祭神。咁然之后去咗吕底亚，就见到个吕底亚王。我哋前两集我哋讲过有个故事啊嘛，阿吕底亚王就阿 Claudius 走去同呢个居鲁士打嗰个吕底亚王。 咁、那个女仔阿王问过佢，究竟我算俾佢睇晒佢所有嘢，问佢究竟我算唔算一个幸福嘅人啊？咁讲，阿苏伦就话，即系苏伦举咗两个例，吓、啊、都话，第一个咧，两个人两个例咧都系话。做完成咗呢个世界上最好嘅事之后，呢两个人都死咗啦。咁讲，咁啊，阿 Claudius 听到第一个就系话，即系一生过得平平无奇，到最后死喺自己间屋嗰度，好开心，咁啊死咗。第二个咧就系话，两兄弟带咗个老母吓、啊，拖住个老母喺架牛车嗰度。啊！两兄弟嗰只牛突然间死咗，咁于是两兄弟就用人力拉车拉咗个老母去个神殿嗰度，然之后个都话：，哎，你个老母真系好彩有孝子。咁、那个老母就话：，阿神啊，俾最好嘅嘢我呢两个仔。咁佢两个仔就死咗。咁呢两个兄弟咧就系最好噶啦。咁讲，咁啊，阿 Claudius 就好嬲嘅就问：，喂，大佬，我有咁多钱咁多财富，啊，有个兵马充足，我都唔算幸福咩？阿苏伦就话。你未到死，我都唔可以话你系最幸福嘅。我而家只可以话你好运。你一日未死，因为你一日未死都会有变数。 甚至睇上路嘅。 系啊，你一日未死，你都会有变数。所以我唔能够可以话你幸福，你只可以话系好运啫。到而家你都系好运。啊，这个故事系一路传咗落嚟。咁啊，我都深受启发咁样，咁啊，即系当佢过咗十年之后，咁佢又翻到屋企啦吓，即系周游列国啊。咁啊，中间雅典都发生咗好多事。咁啊，中间雅典都发生好多事，曾经试过选唔出，曾经试过大内斗吓。但基本上佢嘅系统都系好勉强地运行嘅。但到佢晚年嗰阵，有一个人走咗出嚟，话要推翻晒成个议会政府，啊，甚将所有嘅咩山岳派、海岸派、平原派全部压倒，成为一个独裁者。我哋嗰阵叫僭主。阿苏伦见到呢个人入城，佢嗰个人竟然带住队兵入城啦。阿苏伦见到呢个人入城， 是头政变度玩， 系啊，佢打底晒所有人，一场大战。苏伦唔出声，喺屋企嗰度立晒成堆兵器，等咗去广场，就话嗰阵佢已经七十几啦，佢八十岁死嘅，吓佢嗰阵已经七十几啦，就话我已经尽咗一个公民嘅责任，剩翻嘅就睇你哋自己雅典人啦。但系雅典人都冇拿起啲武器，吓、 啊。 嗰条友去啊，嗰条友啊，嗰、那个人走到佢屋企门口，对住苏伦，竟然系好礼遇佢， 系， 并且完完全全遵照苏伦嘅法例去执行。苏伦嘅改革系失败嘅，因为苏伦去咗嗰十年之后系失败的，但系佢依一个苏伦嘅敌人啊，竟然成为佢嘅。法例的執行者，并且非常之成功，好似呢个李光耀，譬如话李光 耀，阿苏伦， 譬如话似蒋介石， 阿苏伦死咗未咧？最尾， 最后呢个人系事无大小都去揾苏伦做顾问， 系，即系变咗资政啊， 变咗资政，系当佢长辈咁样去询问佢意见，呢个人叫做Placidus。就是我哋下一章嘅故事嘅主角， 好 啊，佢连埋喺呢个 Placidus 点样夺权，同埋佢死咗之后，雅典变成一个民主嘅经过。下一章就系潜主与民主， 好 啊，多谢大家收听。